太阳啊，太阳！ 太阳，唐耳朵，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哈哈哈哈，我掐指一算， 你 今天太阳，对，今天太阳一升起，我的胡萝卜就开花了。 你的胡萝卜开花了，那我种的那些美丽的太阳花也要开花了。 哦，那可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哦，因为你的是花，我的是胡萝卜花。 因为我的是花，所以我的才要开花。你的是胡萝卜，所以你的胡萝卜不一定会开花。 看着看着看着，太阳升起来了。 哦，天哪，现在我们就到阳台上去看看吧。 太阳照耀大地吧。 别说了别说了， 我刮风， 打开门， 我下雨，哗啦哗啦哗啦。 唐耳朵， 哎， 我的花全开了。 我的胡萝卜怎么没有开花？ 我的花全开了。哇，你看它们在太阳下闪着光，就像宝石一样。啊，好美呀，好美。哎，大耳朵，你闻闻，闻到了什么？ 一股韭菜饺子味儿。 呸， 是什么？ 我的花闻起来就像香水一样。哦，我们的阳台好美丽呀。 快看， 嗯， 快看地上。 地上什么？ 怎么比以前高了？还出现了裂缝，你们感觉阳台在晃？ 不是地震了吧？不是地震了吧？ 你看，那泥土还在动起来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 啊？ 也许你的胡萝卜不会开花，直接就会结出胡萝卜来。 真的吗？ 你过去刨刨试试。 跟我一起。 我不去。 哎，站后面，别挡着。 我站你后面，你保护我。摸到什么？ 哎， 嗯， 一根东西， 一根东西， 软软的， 软软的， 还有毛毛， 是胡萝卜吗？ 好像不是。 大耳朵，说不定你种出了一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的长毛毛的软软的胡萝卜呢。 我把它拿出来。 你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说不定这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现，说不定就是哦整个胡萝卜节和兔子节最伟大的发明。你慢一点，慢一点。 它怎么还在动啊？一 二三， 出来吧！ 这是什么呀？ 一条毛毛虫。 怎么这么大的毛毛虫啊？ 那我种的到底是什么呀？ 你怎么种出了一堆毛毛虫啊？太可怕了！ 我的种子买错了。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刘炳军和刘玉峰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谭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蝴蝶的日记》。现在，小群姐姐先带你认识一下，是谁写了这本日记？这是一只蝴蝶。她的名字叫朵朵，爸爸妈妈说她像花儿一样美丽。嗯，从一只毛毛虫变成茧，从茧里出来变成蝴蝶，她是不是变得更美了？嗯，朵朵有个问题，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类会把蝴蝶结叫做蝴蝶结。有时候朵朵会跟枯叶蝶玩捉迷藏，有时候小瓢虫会和它一样想拥有一双美丽的翅膀。朵朵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们来看看朵朵写的日记。6月1日， 老师说要想成为一只优秀的蝴蝶，就要从了解自己开始。我很想成为一只优秀的蝴蝶，所以我很认真地听老师讲课。 6月2日， 我出生的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翅膀，只是一颗很小很小的球球。这个时候我的名字叫做卵，爸爸妈妈拍了照片给我做纪念。哦，我提醒你，可不要一提到卵就想到鸡蛋什么的。我们蝴蝶小的时候也是卵。 6月20日， 我从卵慢慢变成了毛毛虫。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吃吃吃吃吃吃吃，每天我会吃掉很多很多的叶子。肥肥胖胖的毛毛虫是一个真正的吃货，我真是太能吃了。 6月24日， 我知道美，我也很想变美，于是我开始偷偷的减肥了。我躲到叶子上、树枝下面，用几条丝把自己吊起来，静静的开始练功了。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效的蝴蝶瑜伽，这是我们蝴蝶家族的祖传的秘密哦。 6月30日， 我终于从毛毛虫变成了一个蛹，再接着练功，练成功啦！从蛹里钻出来，我就是像现在这样有翅膀的一只蝴蝶的样子啦。你要问我这叫什么？有一个很有学问的词叫做破茧成蝶。嘿，小朋友们，我是不是很有学问呢？ 7月8日， 我每天都会去拜访我的亲戚，我很喜欢枯叶蝶，它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师。它的翅膀张开的时候，当它趴在树枝上，看起来简直就是一片光枯的叶子。但是我不喜欢和他玩捉迷藏，因为我总是输，他能找到我，可我却不能在一大堆的枯叶当中找到他。 7月10日， 我不敢靠近孔雀蛱蝶，它翅膀上的斑纹简直就像瞪得大大的眼睛，让人觉得它很凶，可其实它是非常温柔的。小蜜蜂受伤的时候，他还会帮他包扎伤口呢，真是个好人。 7月18日， 当我闻到臭臭的味道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谁来了。紫斑蝶，他可真是不讲卫生，不过臭味也是他的秘密武器，要是谁不怀好意，动什么坏心眼儿，比如一只小鸟想吃掉它的时候，它的臭味儿就会熏得那个家伙连北都找不着。这可真是保护自己的好方法呀。 7月20日， 有一只长得跟我差不多的蝴蝶来找我，它说它是我的亲戚，它的翅膀有点灰秃秃的，头顶上还有两只毛毛的触角。我挺高兴的，因为我认识了一位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伙伴。 7月21日， 我很得意的带着我的新朋友去拜访老师，可是我的老师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新朋友不是什么蝴蝶，它是一只蛾子。原来蛾子虽然也有跟我们差不多的翅膀，但是蛾子和蝴蝶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原来它是一个假货呀。我感觉自己好没面子。 7月22日， 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宣布， 同学们，今天上生存自救课，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蝴蝶的天敌。你们要注意，要远离这些东西，蜘蛛、螳螂、青蛙，还有鸟，它们一个比一个凶，它们会吃掉我们的。 7月23日， 今天我开始学习空中舞蹈，我飞得很慢，而且样子也很难看，两只知了趴在树上看我的笑话，他们还一个劲儿地叫着可笑可笑可笑可笑。我很生气，而且我有点泄气，对于跳空中舞蹈我没有信心了。 7月24日， 今天我的老师鼓励我， 而且很多伙伴陪着我练习跳空中舞蹈，我越练越好，而且越练越有信心呢。有一个名人说过，不想当舞蹈家的蝴蝶就不是好蝴蝶。哪个人说的呢？这其实是我说的话。 7月25日， 今天下雨了，蜻蜓哥哥和蜜蜂弟弟都跑回家了，可是我在小雨中开心地跳舞。也许你要问我为什么不怕雨呢？不怕把翅膀淋湿了吗？可是你看，我翅膀上有长着细小的鳞片，像不像穿了一件漂亮的雨衣呢？哦，可是雨下得越来越大，我的雨衣也受不了，还是赶快回家去吧。 7月26日， 小瓢虫正在树叶上打盹儿，我悄悄地飞过去拍了它一下，小瓢虫吓了一跳，它假装很生气，还撅着嘴说： 喂，你走路怎么都没有声音呢？ 啊，我当然不是走来的，我是飞来的，不过蜜蜂、苍蝇、蚊子它们飞起来都有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可是我们蝴蝶飞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说我是一架无声飞机。 7月28日， 今天老师要带我们去旅行了，要走很远很远很远的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老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成为一只优秀的蝴蝶。我会把一路上看到的好风景和有趣的事情都告诉你们的。我觉得跟朋友分享是一种快乐。 啊，小蝴蝶朵朵的日记就写到这儿了。哦，小群姐姐还知道了关于朵朵的更多事情。在他们的家族里，所有的蝴蝶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每只蝴蝶翅膀上都有着独特的花纹，要是你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它们都不一样。我还知道在六一晚会上，朵朵跳了一支舞，你猜怎么样？他肯定得到了很多的掌声。朵朵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每天晚上都会在他回家的路上等着他。那是一只蜻蜓，哦，我想他一定是爱上朵朵了。只可惜蜻蜓是蜻蜓，蝴蝶是蝴蝶，他们也不一样。看来朵朵不想爱上一只蜻蜓，谁知道呢？好了，蝴蝶的日记就听到这儿吧。 好痒啊！ 嘿，唐耳朵， 干嘛？ 你干嘛在那浑身上下挠啊挠啊挠啊挠啊挠？ 我就觉得很痒啊！ 你是不是应该去洗澡了？ 我每天都洗澡，好不好？ 你怎么又挠了？ 你帮我看看，我的毛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哎呀，你的毛里有一只绿色毛毛虫，然后它身上长了刺儿，它正在你的毛里钻钻钻。哎呦，我可不管了！ 啊，你快两个走开！ 不管了， 快两个走开！ 哎呦，我可不想碰它，你自己弄吧。 你管不管？你不管我就跳到床上！ 别跳，别跳！你万一再把毛毛虫抖了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那可怎么办呢？ 是的，所以现在麻烦你了。 好吧，那你别动啊，你别动，我拿一双筷子。 哎呀，好痒啊，好痒啊，好痒啊！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咦，夹住了。哎，那我放在哪儿？放在哪儿？放在哪儿？ 放哪儿？扔了 啊！放在碗里 啊！它也是生命啊！ 那放在碗里了。 放在碗里。 哎呦， 放在碗里。 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 吃到肚子里吗？难道 不然就用碗扣着他好了，省得他逃跑了钻进我的被窝。 等等，我要问问他。喂喂，你为什么爬到我的身上？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哎， 他说话了吗？ 好像没有。你问问他。 喂，毛毛虫，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为什么要爬到兔子的身上？好像还没说话。 还没说话。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哎，没了。 没了。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哎，我还粘在碗上呢。怎么长出翅膀来了？ 长出翅膀？哦，真的？ 啊？怎么变成一只蝴蝶了？你刚才 飞了？ 刚才我装进去的真的是一只毛毛虫啊？ 难道你会变戏法儿，把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当然不是我变的。 那是我变的吗？ 那是谁变的呢？ 那管他呢。我身上还是很痒，毛还在我的身上。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哎呀，讨厌。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带着五岁的呱呱去坐公交车，太阳有点大，其他的位置都有人了，妈妈呢就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了。她刚坐下，呱呱就对妈妈说： 妈妈，我们换个座位吧。 啊？为什么呀？ 我晒黑了不碍事，你晒黑了还得掏钱美容买化妆品，那我就没钱买玩具了。 呱呱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逗他把扇子打开放在头上，弄得像古装剧里边的发型一样，还笑呵呵地问他说： 哎，呱，宝贝儿，哎，你看看，你说妈妈漂亮不漂亮？ 这个家伙满脸讨好地对着妈妈说了一句赞美的话： 漂亮，我妈妈最漂亮了，这发型弄得像孔雀屁股一样。 为了让呱呱专心学习，妈妈和他约法三章。第一，每天看电视不超过半小时。第二，每天上网不超过半小时，并且只能查作业看资料，不能玩游戏。第三，每天放学后和小朋友玩耍不能超过半小时。过了一会儿呢，呱呱看了规定，终于开口了。他对爸爸妈妈说： 等你们老了，是不是就该我说了算了？到那时候，你和爸爸每天看电视不能超过半小时，每天上网不能超过半小时，每天出去跟别的老人玩不能超过半小时，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呱呱四岁的那个时候，有一天自己在床上玩，他的爸爸在床上看电视，突然他不小心从床上给摔下来了，自己又赶紧爬起来上了床。他走到爸爸面前，非常果断地拍了爸爸一下，然后用妈妈的口气说： 你怎么看的孩子？孩子都摔倒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